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们先来看看此刻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门门，比如说雨香，还有云梦想 Holiday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宋丽，泪雨尘缘，特洛伊 Mr. 白根根，以及 Queenie 凉凉，花开的声音，冬日小山，还有小宝 Ambition 醉逍遥，以及大亭子，欢迎你，都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来发送一首你希望点播的歌曲，包括在接下来我会把你的歌曲以及歌曲之后的那一份想念和祝福一并的送达。周末的时候还有朋友呢在提前预定了，说今天要播放一首歌，他是一名高一的学生，叫做 Smile 程程，我们稍后也是把你的留言一并的送出去。在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你非常熟悉了，它来自平台上的花花，她说我和男朋友呢是从今年的九月份刚刚开始异地恋，这中间打过十几次的电话，上回她还说等到下一回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男朋友要在电话里面给我唱至少还有你，但是很可惜每次打电话都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说，到现在这件事情就一直抛在脑后了，没有把它唱出来，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会在电话里面听到他给我唱，可是在今天的节目直播里我也希望把这首歌一并的送给他，来自花花的点播。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我看到公众平台上一放林忆莲的歌，就有说句心里话来出来报道。他说我们家的小眼睛，就是 Sandy 的嗓音细腻感伤，但是又有一种无畏的感觉。还有让我念名字的初一，包括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是在让我看一下他的点播日期啊，是在周六的时候他就跟我提前预定了。 Smile 程程，他说我是一名刚上高一的学生，和我同一届毕业的同学呢考上了河北的一所高中，可能是河北高中学习压力太大了，他现在有一点想放弃。今天节目直播，我也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他说，单枪匹马你别怕，一腔孤勇又如何呢？ Smile 程程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告诉他的好朋友，这一路上你可以哭，但是你千万面对压力千万不能怂，同时也要在节目直播里面点播一首陈粒的小伴送给他，希望在他接下来的学习生活当中能带去一份坚持下去的动力。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的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心，借了你的光是明是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智敏感，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 欢迎你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一起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点播一首属于你心中的歌曲，同时你也可以借助这首歌来送出一份想念。当然一定要提醒的是，当你点完歌曲之后，记得把北京音乐广播这样的公众号来置顶在屏幕上方，这样当我马上要播放的时候会提醒你下一首就是你要送出的歌了。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下方点击974在线收听，把这样的一个收听页面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同时呢也可以提醒他们准时来收听你在音乐当中的这样的一份祝福和想念。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米公子，他点播的是老歌李玖哲的想太多，要送给他在校园的时候擦身而过的一位男孩子。他说，你第一次问我借书的时候那个样子，你趴在窗口逆光的时候看的那个轮廓好漂亮好好看，可是一来一回借书之后，我们之间就很难再有了在校园当中的交集。此刻我就在图书馆里面正在听广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习惯，但是我希望冒险一下。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爱打篮球的你，希望你在接下来的冬季的篮球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好成绩。当然也希望这首歌曲不是我的一个误解，或者说不是我的一个期望。我希望我的身影也能够在你的心中留下一些轮廓和印象。12:20，来自米公子，送给男生想太多。 他是朋友，但你眼中太温柔，我的不安那么沉重，只有你不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属于我的角落，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他霸占了你的心中，属于我的角落，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 同时在进入今天的广告和半点之前，我们要播送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玉莹，他说此刻呢正在火车上坐着卧铺，看着外面的风景，外面的天很蓝，云也很美，希望点播一首来自赵雷《彩虹下面》，用这首歌来伴随你的火车出行吧。12:23，欢迎你同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留言栏可以来跟我聊聊天，或者是来点播一首歌曲送出你的想念。 黄昏

他刚刚给我发来了一个很突然的消息，他说今天刚刚辞职，一如既往的工作总算是有了一个了结了。平时呢总是抱怨，但是真到这个时候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不舍的，也不知道接下来新的领域会怎么样。此刻我也希望能够点播一首耀乐团的初心不改，能够给自己一些能量。在12:34为你把这首歌送上，也祝福你在新的工作领域新的生活状态当中有一个更好的心情，更好的动力。 会有片刻享受，而我注定不停留。 每天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会听到很多朋友的一个不同的生活状态的改变。上周我记得还有刚刚毕业的学生正在忙着面试，忙着找工作。我在为他播放出歌曲之后，他还说希望下午的那个面试能够加油，不知道怎么样了。如果说你也在听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现在为止你的面试的进展，包括刚刚的耀乐团的初心不改 这样的歌曲还有很多，比如说年轻的战场，比如说追梦赤子心，骄傲的少年，我的天空等等。刚刚的歌曲是来自最近刚刚换工作的最佳基本 HIT， 来自这位朋友的点播。也欢迎你在你生活当中有一些没有办法和别人倾诉的一些心事，或者是想要分享的想念，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和我分享。你可以是匿名，也可以是实名，通过广播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关于这首歌那份独家定制的想念。接下来我们要念的这段留言是来自平台上的妞，他说今天是一个普通的周一，心里面特别的想一个人，想一个很久没有见到的老朋友飞。妞告诉我说，今天希望在直播节目里面通过我的声音替他说出他很想念这位叫做飞的老朋友。每次都约好了见面，每次都有很多外在的因素没有见成。妞说，其实我很想你，我心里面一直有你的位置。冬天来了，你呀，要记得添衣保暖，照顾好自己。永远不会把你忘记的老朋友妞，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要送给飞一首陈洁仪《天冷就回来》。我在这儿等你回来，记得听。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哦，妈妈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叫做爱。别在风中徘徊，呜呼，天冷就回来。渐渐对着收音机学唱新的歌，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朋友瞎说，他从不相信梦。我想出去走一走，哦，朋友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朋友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份期待。我想回家，年少已经不在。今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我的他问为什么幸福不快乐，我微笑着说我也不懂得。他想出去走一走，我对他点点头。明天 味就是爱。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可以你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最近我的他很忙很忙，我们感觉好久都没有好好聊聊天了。南方这边呢，天气很暖和，不知道他那边天气怎么样，忙碌的他是否还依旧那么的好，希望他能够快点忙完，好好的陪我说说话。此刻我希望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阿福邓福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你是否还记得吗，你说过的每句话我都疯狂，随着落叶去流浪，又想起了那一首500 miles， 人总是有些话说不完，心里藏平安吗，过得好吗，怎么穿搭，总是没办法去明白去原谅。你好吗，天气好吗，只剩这样。在梦 在公众平台上，我们还有一些歌曲是可以念一下他的祝福的，比如说刚刚的 Holiday， 他说想听《童话幻灭》，包括乐乐张还有橙子，他说点播一首歌曲要送给郭鹏，祝福他们早日结婚生子，想点播的是不仅仅是喜欢。我特别好奇，你说的送给郭鹏是你的朋友郭鹏，还是我们早间的主持人月月鸟小哥哥？好吧，我们继续下面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刚刚乐乐张。不过我也要提醒各位，当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点播歌曲之后，一定要记得看我在平台上发送给你的消息，因为刚才我本来想提醒乐乐张来提醒收听的，但是我的消息发送不过去了。他点播李志关于郑州的记忆。 了爱情曾经去过哪里，多少次在火车上路过这城市，一个人悄悄地想起他。他说他喜欢郑州冬天的阳光，巷子里飘满煤炉的味道，雾气穿过他年轻的脖子，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去。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下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爱来爱去不明白爱的意义。关于郑州只是偶尔想起，现在它的味道都在回忆里，每次和朋友说起过去的旅行，我不敢说我曾去过哪里。 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前还要再念一条留言，梦想他说希望点播一首想着你亲爱的，顺便送给安徽省庐江县服装公司的全体员工，就像歌曲的名字一样，每天想着你。今天节目的结尾我们最后播放了一首歌，不是关于公众平台上的点播，而是关于今天的一位特殊的名字，他叫做张雨生。11月12号，他离开了21年，所以在结尾的时候我选择了他的一首《大海》，我们再来去回顾一下他在经典旋律当中的演唱。其实《大海》的故事已经很多人都熟悉了，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个简单的另外一个小故事。前两年的台湾地区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有一年把最佳的贡献奖颁给了张雨生，当时有陶晶莹，有张雨生的家人来为他献词。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当时是张雨生的妈妈来到舞台上，希望念出一段话，通过声音隔空告诉张雨生，但是妈妈的眼睛不是特别好，所以在那个时候旁边站着张雨生的师妹陶晶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在旁边小声地提醒妈妈。距离陶晶莹后来回忆，她说当时看到两个地方让她在舞台上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一个地方是妈妈在稿子里面特别写到了要谢谢陶子，谢谢陶子这么多年来的关心，同时在最后还有四个字是陶晶莹看到之后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泪水，那就是对雨生说的妈妈想你。 你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